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道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境方向，京城高速望京西到望河桥进出京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嗨，周末快乐，这里是中歌榜，欢迎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麒麟。网络歌手和选秀歌手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很多歌手入行之后呢，急于想脱掉的一个 title 帽子啊。如今选秀歌手已经成为了歌坛的中坚力量，以发展眼光来看网络歌手的话呢，有些已经摆脱了粗制滥造啊。在歌手上，汪峰就翻唱了颇为神秘的任然的空空如也。那么在本周新歌推荐行列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任然新歌六号空空如也。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半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等过去过去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

饭都做好了，我藏在春日的麦田问你，我是路上见到的妈妈吗？你笑着开成花，春风不说话。我哼着儿时你跳的歌谣，就能回到小时候妈妈吗？小巷子旧弄堂，时光不回答。春风吹动着她的白头发，妈妈站在家乡的山头上，双手捂着脸笑声掉下眼泪来，此刻已离家千里远，梦里回去儿时住的旧房子，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坐在漫长而遥远的岁月里，是你已找不到我，时间如水，请你千万别难过。我穿过小镇的傍晚，穿过沉默与冷暖，在模糊和不确定里，我最想念你。我藏在春日的麦田问你，我是路上见到的妈妈吗？你笑着开成花，春风不说话。我哼着儿时你教的歌谣，就能回到小时候妈妈吗？小巷子旧弄堂，时光不回答。春风吹动着它的山头上，双手捂着脸笑声掉下眼泪来，此刻已离家千里远，梦里回去儿时住的旧房子，我们就在门口坐一会儿， 是独立民谣歌手阿健在网络上最受欢迎的一首作品，叫《照旧的春光》。这周呢，他的新歌《去纽约》排在第39位。阿健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的创作，并且时常和歌迷在线互动。相比传统的签约歌手，独立音乐人受到的束缚要小一些。虽然发展没有资金的保障，但是最起码可以做到歌如其人，真实的表达自我。签约歌手当中保存个人独立性也是有的啊。发起网络的许嵩呢，签约唱片公司之后依然保持了纯粹的独立创作姿态。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许嵩2012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幻听》。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 在远方的时候又想你到泪流，这矫情的措辞结构经历过的人会懂。 点痛，也就是我自作自受。你没有装聋，你真没感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你的微博，你转我的歌好耳熟，我们坐一起听。 却一片空白，雪里的声音。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我是麒麟，继续聊一聊发迹网络的新生代啊。当下无孔不入的社交平台，让普通人拥有了发表音乐作品的机会。当然，那些高品质的歌，随时可能因为某个机缘巧合而走红。比如发迹社交平台的阿四，他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被选秀歌手翻唱而走红。接下来我们来听他和台湾的歌手郭采洁合作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下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现 要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已解开的心结。 见我， 怕太多不经意勾起了太多回忆， 遗憾充满空气都在诉说我和你，我们就只差一点点哦，现在与过去总是会重叠，每当忘记带伞的下雨天，就会把你想念。 也许我们就只差一点点， 为何无言的感觉， 又离开了这条街，你不会知道我也不失眠。 也许可以选择去逃避，却不能假装看不见， 物是人非的距离在我们之间， 怕太多不经意勾起了太多回忆， 遗憾充满空气 都在诉说我和你，我们就只差一点点哦，现在与过去总是会重叠，每当忘记下雨天，就会把你想念。 也许我们就只差一点点， 好命运交叉也只有一瞬间，每当路过熟悉的便利店，你的影子浮现。 这是牛奶咖啡和梁小雪合作的《我们只差一点点》。2010年，梁小雪首张专辑《Flow Real Times》借助社交平台上的网友口口相传，在互联网上走红。这两年网综的崛起呢，也让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搭上了顺风车。比如说毛不易，通过去年的互联网选秀《明日之子》一战成名，具有喜感的外形和走心的作品让他人气大增。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榜上歌曲《不染》。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心中的花枯萎，时光它却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是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余生无悔，随花香远飞，一壶清酒。 笑，一生成灰，一念来回，不与伤回事，一场春秋，生生灭 节奏，这 是民谣歌手齐一演唱的《这个年纪》啊，齐一和毛不易呢有那么一点类似啊，创作的作品简单朴实，唱的都是真实经历，容易引发共鸣。只不过毛不易呢善于用诙谐戏剧感方面来表达自我。这个时段我们聊到的是发迹于网络的新生代们，如今网络呢看似没有门槛，但是想走红还是很难的啊，只有演唱实力和创作实力兼备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相信未来有才华的年轻一代一定会善于利用网络啊。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听发迹于网络的周子妍的《红绿灯》，稍后见。 同样的目的地，可能因为一个红灯会有不同的路，有人按图索骥，有人选择了小胡同，走了不同的里程。他遇到长途车，加速跑却迎来车祸，你一路很畅通，最先到达的目的地，却没空欣赏过程。

是2016年电影《勇士》的主题曲，在中国榜 Top 40上榜六周。TFBOYS 的《不息之河》，这首歌是曲世宗和杨坤共同作曲。两个人呢，都是当年在竹书文化起步，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当年让杨坤获得中国榜年度最受欢迎新人的《无所谓》专辑，也有曲世宗编曲制作的一份功劳。接下来，请大家听到的是中国榜2013年的上榜歌曲，老莫作词，曲世宗作曲，沙宝亮的《正能量》，收录在《男人好难》专辑里面，上榜六周，最好成绩第十名。 姐妹也先说什么？嘿，我们就这样的开场。遇见你真的很棒，嘿 girl 你让我热得发烫。哦，心情特别晴朗，像满天的星光。它是为你而绽放，我为你而歌唱，懂的人才会欣赏。我的世界没有违章，敢不敢闯一闯？我的梦想已经在路上，它追着风一起激荡。哦，简简单单，大大的风光，跟我一起唱。哦，快快乐乐，飘飘飘亮亮，跟着我一起晃，跟着我一起疯狂，一起去分享最美。说什么？嘿，我们就这样的开场。遇见你真的很棒，嘿 girl， 你让我热得发烫。我心情特别晴朗，像满天的星光。它是为你而绽放，我为你而歌唱，懂的人才会欣赏。我的世界没有围墙，敢不敢闯一闯？我的梦想已经在路上，它追着风一起激荡。哦，简简单单，大大的方方，跟我一起唱。哦，快快乐乐，飘飘飘亮亮，跟着我一起晃，跟着我。叫做正能量。叫做正能量，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这是声音当中有着民歌基因的黄莺和立足于民族音乐的摇滚唱将吴彤，这对奇妙搭档的合作《远歌》收录在2012年黄莺的第二张 EP《灿烂的行走》里。唱片的两位制作人姚谦和曲世聪携手词曲打造这首歌呢，当年在中国榜取得六周榜零最高第10的好成绩，而这张《灿烂的行走》呢，也获得了当年中国榜的年度最佳 EP 的提名。今天我们说到曲世聪，可能会联想到陈明、杨坤、陈琳啊，还有竹书文化等等这些关键词。而要说到最近十年合作最多的应该是张杰了啊。曲世聪呢，担任过张杰演唱会的音乐总监、专辑的制作人、母带处理的工程师，更是合作了多首歌曲。登上中国榜就有15年的《娑婆世界》啊，12年的《秋天的童话》，11年的《今生今世》，09年的《勿忘心安》，以及呢，马上要听到这首《穿越人海》。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全新一期的中国榜。今天的经典绽放，我们关注到的是内地的著名音乐人曲世聪。稍后见。

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本市仍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北部地区还有沙尘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入夜之后北风逐渐减弱，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六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13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17暨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颁奖典礼在京召开，四位作家的作品获得2017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他们分别是德国作家博多基尔西霍夫的《遇见》，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拉伊尼的《小女孩与幻梦者》，法国作家玛丽恩迪亚耶的《女大厨》，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萨切里的《电厂之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译林出版社与英国查兹出版公司近日在2018年伦敦书展上举行《我的七爸周恩来》英文版首发式。《我的七爸周恩来》作者周尔流是周恩来总理的堂侄，这本传记是周尔流根据其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结合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中记录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亲笔信件等，经十年磨砺撰写而成，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文版已经于2015年出版。余嘉庚陶瓷绘画艺术近日出版，这是画家近十多年来不断前往江西、湖南等瓷都深入生活与绘画体验，创作出众多的陶瓷艺术精品精华，同时也弥补了画家在陶瓷绘画领域里的空白。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爱从不占有，爱从不保留，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我愿意等候，我条件承受，也许有一天。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麒麟。今天的经典绽放，来关注中文原创歌坛著名音乐人许世聪，来听听看他在过去这十几年里登上中歌榜的一些作品。同在竹书文化起步的许世聪和杨坤有着十多年的合作，从在竹书时期的无所谓、我比从前更寂寞、2008到迁入华谊之后的牧马人专辑都有许世聪的参与。2010年杨坤推出翻唱专辑 Disco， 我们来听一下许世聪全新编曲的这首《站台2010》。 在等待，在等待。 上天下。你说寻梦回来，让我穿上洁白的婚纱，这样一晃已经两年多了。你的口袋装满了金，也装满了沙。25岁半还相信爱情童话，朋友问我是天真还是犯傻，妈妈说算了吧，女人最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可我的心里却把你放不下。 金满江化身乐队主唱，做着迷幻又摇滚的音乐，新歌《记》在榜取得很好成绩。我们要回到他作为流行歌手的最后一张专辑，2010年的《最美的时光》。 许世聪所作曲的三首歌都作为主打，而且在中国榜都取得很好的成绩，包括《深爱的你》、《我们唱着那首歌》，以及刚刚听到的在中国榜曾经拥有八周榜龄最好成绩冠军的《一路落花》。许世聪除了是很多歌手所信任的音乐人，也得到了一些音乐前辈的肯定，比如说姚谦，之前我们听过两人一起创作的《远歌》，还有姚谦打造源泉的专辑《孤独的花朵》，许世聪写了《薄荷糖》这首歌，还有就是在2009年李玟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当中呢，姚谦亲自填词的主打歌《流转》也是请到许世聪来作曲。这首歌在当年中国榜取得七周榜龄最高第十一的好成绩，来听一下 Coco。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这样的爱情，你信不信永远的爱情，我有时候感到怀疑，有时却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青春流转，爱情流转流转，旧地重游的我，我看见人群之中背影，还有流泪无解情绪，为什么低声夜晚的吸引的你，希望他会是你，为什么遇见两千和美景时，希望身边 歌曲排行榜，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了所谓的理想，放纵了情绪的泛滥，汗都流干，天都微亮，然后怎样？拥有了女性的空荡，却已是流浪的背囊，沿着轨道流浪，然后怎样？假期过完有什么打算？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谁在催我成长？让我失去迷途的胆量，我怕谁失望，我为谁而忙，我最初只贪玩，为何变负担？为何我的得等待别人的答案？我的快乐是带长蓝，才领悟代价多高昂，不能满足，停战，然后怎样？ 十年前2008年，陈奕迅的不想放手专辑邀请中文流行歌坛不同地区的音乐人联手打造，内地方面一位是小柯，另外一位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曲石聪。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林夕作词，曲石聪作曲，然后怎样取得十周榜零最好成绩第四啊。今天我们分享了音乐人曲石聪在这十多年里登上中歌榜的作品，除了听到这些歌之外呢，粗略统计他作曲编曲的榜上歌有40多首之多，要恭喜一下，非常多啊。我们说到曲石聪所对应到的最重要的合作歌手当属于陈琳，从爱就爱了，不想骗自己，到 Domi Domi Do， 曲石聪用时尚的英伦曲风让90年代出道的陈琳在新世纪焕发出全新的音乐光芒，也由此让曲石聪一战成名。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陈琳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也入选中歌榜年度金曲，陈琳、曲石聪、方文山共同创作的《不想骗自己》。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请大家继续锁定中歌榜，全新 Top 40即将揭晓。 直到如今，爱和习惯你分不清，我却冷静做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